recordarte algo especial. Inolvidable que te va a gustar. 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babe,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大家好，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我是 Jerry。 有时候一件很用心的礼物或许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未来轨迹。当红女歌手 Michelle Branch 就在14岁的生日宴会上，因为收到了她平生的第一把吉他而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她曾说，当自己拿起吉他的时候，歌词和旋律就像无法控制似的会自动涌出，而唱歌的时候则会让她获得平静。在一次纽约演出的后台上， Michelle 意外地见到了歌坛大姐大 Madonna，才得知自己早得到了麦姐的赏识，而最终被 Madonna 签到了她的 Maverick 唱片公司。从此她的音乐事业红得一发不可收拾。 Michelle 加盟麦姐公司之后，推出了第一张正式专辑 The Spirit Room， 得到了超凡好评。今天为您送上的就是其中的热门单曲 All You Wanted。和如今千篇一律的 Teen Pop 相比，迅速走红的新秀 Michelle Branch 体现出的最大优势就是她的原创作品流露出既单纯又不落俗套的个性，让她从众多新秀中脱颖而出。一向眼光独到的 Madonna 最欣赏的就是 Michelle 看似酷酷但却蕴藏着无限热情和亲和的特质，加上唱作俱佳的实力，难怪会让麦姐把她当作是自己寻找六年的秘密武器。Michelle 的首张正式专辑 The Spirit Room 在日本的销量甚至超过了麦姐的精选集，而成功挺进流行单曲榜的这首 All You Wanted 也是她的成功代表作之一。 Chocolate covered candy hearts to give away.

喂食，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大家好，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我是 Jerry。 当 R&B 开始陷入模式化的怪圈， Toya 就显得与众不同。如果用一系列的词来形容它，那么明智、精致、时尚、潮流、创新等等都会非常准确地贴合专辑内涵。今天的 Billboard 金曲殿堂为大家送上由 Toya 演绎的经典情歌 I Do。 小就热衷于教会和学校唱歌活动的 Toya， 在进入圣路易大学就读之后仍身兼数职，并利用业余时间创作音乐。被 Nelly 的经纪人相中后，他加入了节奏蓝调大厂 Arista， 并且在2001年夏天推出了曲风横跨嘻哈、灵魂、节奏蓝调和抒情与舞曲等领域的首张同名大碟 Toya。这张专辑由 Arista 总裁 L.A. Reid 亲自担纲监制，而 Toya 也参与了其中九首作品的创作。这张专辑充满多变丰富的节奏，各种创新的特殊音效遍布其中，大大丰富了专辑的层次，增强了歌曲的可听性，还透露出古灵精怪的俏皮味道。可以说，颇具创意的制作理念是 Toya 成功的关键。Toya 的嗓音坚韧而有力，时而热力奔放，时而宛如爽朗清风，本色而朴素的演唱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歌曲内容，毫不夸张也不欠火候，营造出了舒适的美妙氛围。专辑 Toya 中的作品描写的皆是女孩面对爱情时的喜怒哀乐，首支单曲 I Do 叙述的是女孩遇见梦中情人时不加思索地说出 I Do 的甜蜜。参与歌词创作的 Toya 还自创了很多词汇和语法，并贴心地在专辑内附上了 Toya's Dictionary 供乐迷参照。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充满甜蜜的歌曲 I Do， 来自 Toya。 He was a 6 foot stallion, say a storybook buff. He was a kind that made you wonder how he put down the love. He had a hickey in his pocket, a fed rock in his ear. He made my heart so palpitating every time he came near. He got a spanking new range for the Taiwan drug. His face was sagging, he was fatted, and his hair was cornrowI'm not afraid to die.

miss you. The situation got out of hand. I hope you understand. It can happen.